或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了一起这个业委会驱逐老物业公司的这样的案子。那么这种纠纷往往是发生在业委会刚刚成立之后不久，然后呢驱逐老的物业公司，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在新老物业交接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一起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纠纷。这起纠纷呢跟昨天的案件不大一样，这起案件呢是业委会起诉物业公司，要求物业公司呢公示相关的资料。那到底是怎样的资料啊？业委会要求物业公司一定要进行公示，最后法院又有没有支持业委会的诉讼请求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继续请到两位法官和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一位是副庭长李小龙，李法官。李法官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呢一位是宁涛，宁法官。宁法官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法官呢跟大家介绍涉及到物业方面的纠纷哈。那我们先从一起案件来说起，宁法官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 2004年的时候，昌平的一个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和本案的涉案的这个物业企业签订了一个物业管理合同。 嗯， 那么按照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这个物业公司就负责对这个物业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吧，负责物业档案的管理，就包括这个小区的图纸啊、住房档案资料呀，还有竣工验收的资料。2012年8月6号的时候，这个小区就备案成立了这个业主委员会。 嗯， 然后这个业主委员会就这个小区物业按照合同约定应该履行的这个公示的义务，像类似于装修费呀、外供暖服务费，还有供暖的维修情况呢，就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公示这些资料。 就这个时候实际上这物业公司已经为这个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有8年的时间了。 对， 是吧？这8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双方就是相处的还可以啊，业主跟物业公司的关系还可以是吧？ 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关系还可以，但是因为这个物业公司前期不是这个业主委员会委托签订物业合同的，对，所以就是这是相当于是12年的时候这小区才成立了这个业委会。 嗯嗯， 所以说这个业委会就这个物业公司应当公示的这个资料的范围呀，包括内容呀，就和这个物业 公司之间起的争议吗？ 那您说一说，他们就这个公示的资料啊，相关的一些公示的内容啊，到底是怎么样起的争议，起了一些什么争议呢？ 就比如说这个业委会向法院起诉的时候，要求物业公司对于这个小区的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包括这个供暖锅炉固定资产的维护情况，还有对外供暖的收益、停车费的收取，这些情况都要求物业公司进行公示。但是物业公司就认为说，其实他在2010年到2012年之间，就是业委会要求他公示的这些内容，很多一部分他已经公示了。然后对于这个业委会要求他公示的有一部分的内容，其实业委会并没有提出来证据证明说这个他实施了这些行为。就比如说业委会说你得把这个小区这个公共设施有些广告的收益的这种情况进行了公示。但是这个物业公司就说我这个小区没有这个外包的这个广告的项目，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进行公示，就双方对于这些问题就产生了争议。 那他们双方坐下来协商，有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呢？ 肯定是没有达成一致性的意见，如果有一致性的意见的话，就也不会诉到法院来了。 反正就这个事情双方一直在争着是吧？ 对，这个案子主要就是业委会起诉这个物业公司要求公示这个资料性的文件呀，这么一起案子，也不涉及到物业费方面的。 那这回就最后呢，这个诉讼就是业委会把物业公司给告了哈。 对， 他要求物业公司公示的一些内容都包括一些什么呢？ 刚刚我也提到了一些，那这个具体的就包括这个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包括他的一些固定资产的维护呀、折旧的情况，还有对外供暖的收益、停车费的收取情况，还有一些文件类的资料，比如说是这个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竣工验收的报告，这个平面图呀、配套设施图呀，就这些文件方面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是对外的广告合同，就这么几部分。 那物业公司对这件事情，物业公司什么意见呢？在法庭上，就是他是什么意见？ 物业公司的意见是，就认为说这个小区的业委会提到的这些资料，它有一部分在2010年、2011年和12年的时候都已经进行了公示。然后对于他提供的这些，就比如说要求他公布这个对外供暖的收益啊，包括这个停车费的收支情况和对外的广告合同，物业公司是否认他们对外签过这些合同，也就不，同时也就没有什么收益的情况嘛，就没有办法进行公示。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那个你让我公示，我能公示的之前公示过了， 对， 是吧？有的我没法公示，也没有办法继续公示下去了。 对，而且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业委会要求物业公司公示的时候，就说你之前公示的那些内容不够详细，我要求你给我提供这个比较详细的这个就财务的票据、财务的凭证。 这些都要公示啊？ 对。他就是有这么一个矛盾在里头。 那业委会承不承认物业公司的确之前的一些他所说的已经公示过的内容，就是真的已经公示过了，业委会承认吗？ 对，他公示过的内容业委会是认可的，但是业委会就像我刚刚说，他要求公布的是那种详细的财务凭证。他认为就是说你贴一个这个公告栏，你公布的内容不够详细 啊， 对， 就我收支多少钱太粗糙了，是吧？ 对，达不到我业主知情权的这么一个这个权利的享有啊，类似于这方面。 那像这些票据可能很多呀，他也不可能一一的全都在那个楼或者小区的什么里面列出来，这量也很大呀。 对，而且就是我们也觉得说这个就物业公司的这个就公示的义务也不应该尽到，就是说这个就是凡事啊必须公示，就详细到那么个特别具体的程度。 那这起案件一审法院是如何来处理的？ 一审法院就是判决驳回了这个业委会的诉讼请求，理由就是和我刚刚说的内容就大部分是一样的，就认为他们的诉讼请求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认为物业公司应当公示的一部分的内容，物业公司已经做了公示，而另外一部分内容就是需要这个业主来初步举证，证明说物业公司存在这部分收入的内容，现在业委会也没有举出来任何的证据，那你要求这个物业公司来公示的话，也是无法达到的嘛。 比如说一些电梯啊什么这类广告的这样 的 收益是吧？那等于说业委会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就没有支持。 对， 那么到了二审的时候，比如说业委会在请求上啊、理由上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这个案子中倒是没有什么，就是一二审没有什么变化，业委会还是持一审的 诉讼请求和理由向二审法院提出了上诉。 嗯，那么二审又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到底这个公示公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怎样算公示过了？您跟大家说一说。 嗯，我们二审法院首先是认为说，这个业委会在这起案件中肯定是有这个诉讼主体的地位的，它是具有原告的资格的。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业主有权要求公示建筑物还有它的附属设施的维修基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呀，包括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这个建筑区划内的这个停放汽车的车位啊，车库的处分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案子中首先是确认了这个业委会是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的。 嗯， 那么在这个案子的具体审理审理这个业委会的诉讼请求的这一部分，我们也是二审法院也是说，对于这个他诉讼请求中提出的这七项内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认为说他应当公示的部分，在刚刚我也反复提到，在2010年到2012年，包括他在小区公示和包括对相关的政府部门备案的时候，都已经进行了这个提供了相关的这个财务凭证也好呀，或者是他的这个相关的证明材料也好，我们认为他已经履行到了公示的义务。那么对于这个业委会虽然对这个公示的内容表示了异议，要求他提供这个财务凭证等，但是他这个法律依据是不足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样，物业公司的这个公示的义务不是说凡事都要就把每一张票据都给你公示出来。 对， 它起到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公示的义务。 嗯， 现在这个业委会你虽然对这个公示的内容提出了异议，但是你又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加以反驳，所以我们就认为说，这个应当认为这个物业公司对于这些内容是尽到了公示的义务的。 嗯， 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就是业委会认为这个应当公示没有公示的，比如说文件类啊、对外的这个广告合同类啊、这供暖设施设备的原始单据还有折旧的费用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业委会确实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基本事实的存在。所以我们二审法院也是认为说这部分内容缺乏证据支持，然后也是相当于是全部驳回了业委会的诉讼请求。 这一块为什么需要由业委会来提供一些证据呢？比如说小区的一些广告收益，那你有没有广告什么之类，你物业公司提交相关的一些单据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业委会来证明这个小区物业公司存在一些广告的这样的收入啊，什么电梯轿厢啊什么这类广告这样的呢？ 就是民事诉讼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对于一个基本事实的，就是是与否、存在与否的这个证明责任是在于你原告一方的。你既然起诉要求被告说你举证证明，就把你的这个广告收入的收支情况公示出来，你至少应当初步举证说这个物业公司对外是签订了广告的。对于这部分内容，业委会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的。不管说是举证的难易程度也好，或者是说这个证明责任在谁也好，但是你这个业委会的初步的举证责任，我们认为说你是应该尽到的。 也就是说，业委会他得证明我这个小区里面是有广告的。 对，你只有知名到基础的事实，下一步才是考虑到说这个广告收入是多少的问题，应不应当公示的问题。 就这一块如果证明不了的话，下一步就没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了。这是这起案件的结果，结果业委会的请求呢，最终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啊。先我问一下这个李法官，这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业委会要求物业公司公示一些相关的内容，那这一块咱们国家法律上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哪些物业公司是一定要让小区的业主们知道的？这个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啊，这个有一个原则，关于涉及到业主公共利益的一些信息的资料，业主委员会啊，如果主张要求公开和查阅的，人民法院呢对这类的诉讼请求应当是予以支持的。结合到咱们本案来说呢，这个刚才宁法官也介绍了，是吧？这个本案的这个物业企业啊，在向业委会的这个复函以及这个向业委的这个公示材料中，啊，对涉及的一些，比如说装修费啊、对外供暖情况以及供暖维修的情况，一些小修费以及车位费的收支情况，都进行了公布。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呢，认为呢，这个物业公司当时的这些公布的情况呢，已经履行了相关的义务。那么据此呢，这个就是驳回了这个业委会相关的诉讼请求。那么这里面呢，涉及到的一些这个项目啊，都是这个业委会有权要求这个予以公布和查阅的。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项目是业委会无权要求公布和查阅的？ 当然从原则上来讲，就是涉与这个公共利益没有关系的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完全是由于这个 物业公司自己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内部的情况。当然这里面呢案件当中也反映出来了，还有一些就是对于这些披露的义务呢，这个也并非是毫无限制的。从实践出发来讲也不可能太过详细，是吧？你像要提供一些票这些票据啊，可能从实践从操作上来讲也不太现实 啊。这种公示和披露的方式是在比如说每个楼的这样的公共区域进行张贴呢，还是在这个比如业主的一些群里或者网上或者小区的网站上来进行直接的示明呢？还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个法律上有没有规定呢？ 法律上对这个具体的披露方式没有做出明确的这种规定。那么从实践当中来看呢，这个可能需要法院来审查，是吧？这个基于法律规定是公开啊，有披露，那你这个从相对方的这种认知的程度还有你这个操作的方式，法院可能会做一个综合的来判断是否达到这么一个公开的一个目的。 公开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小区的业主们都知道知晓。那这个案件能够反映出目前这种涉及到物业纠纷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也是我们司法实践当中现在体现的比较多的，作为业委会也好，作为业主来好也好，可能对这个自身权益的维护啊，这个意识在提高啊。从我们近五年的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呢，确实这个涉物业纠纷这个案件呀，类型由单一的这种物业企业索要物业费的这种情况。 对，以前其实这样的案件是挺多的。 比较多的。 对。 现在呢逐渐呢像这个本案所反映出了这些情况，比如说业委会要求啊，这个公开披露一些这个信息啊，移交账目啊，交付一些经营性的收入啊，甚至是这个物业服务的一些安全保障义务等，可能涉及到这个物业服务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反映出呢，就是这个业主和业委会啊，在这方面确实对于这个自身法律意识的有提高啊，对于自身权益的这种维护的这种意识呢也在不断的进步。 对，以前可能在几年之前，那么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表示不满，他的这种抗议的方式就是我不交物业费了是吧？但后来呢，通过宣传，通过法院的判决，我们会发现，那么其实业主用这样的方式来维权是不恰当、不合适的。那么现在业主大家也都越来越清楚了，业委会也了解到了，我们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有意见，物业公司服务有瑕疵，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更加理性的方式、更加合法的方式来提出，而不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不交物业费的方式来进行对抗。 是的 这其实也是一个进步哈。 对，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您觉得现在啊，这个业委会他在和物业公司交涉的过程当中，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还有哪些业委会本身做的您觉得是不到的地方，或者说通过这起案件值得其他的小区的业委会需要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呢？ 这个案件也反映出来，因为从案情当中啊，刚才也介绍了，就是这个可能小区成立以后啊，可能长时间没有这个成立业委会啊。就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啊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小区成立业委会的比例啊 还不算很高。 对，还不算很高。 对。 另外呢，这个即使成立了业委会，这种业委会进行有效运作的比例也不高。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认为呢，这个业委会啊确实在这个维护业主共同利益的方面确实能起到作用。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一个小区来讲，可能有成千上万户的这个业主，那么这个业主呢具有这种个体的分散性，还有这个意志的多元性的特点。 对， 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的想法。 对， 但是呢，当这个业主的共同利益受到这个侵害的时候啊，确实需要一个组织来代表他们， 没错， 行使诉讼权利。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业委会呢是由这个业主代表所组成的啊，业委会呢具有这种代表性，也有组织性。而且这个组织相对来说也稳定，确实呢，这个在这个维护业主公共利益的这种情况下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呢，应当及时的依法的这个成立业主委员会，进而呢，有效发挥业委会的这个作用。 您看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小区啊，它是2004年的时候，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和这个物业公司签订这样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那么直到2012年才成立业委会，八年的时间。 对。 但是据我了解，有很多小区就不止八年，可能十几年甚至时间更长，压根儿就没有过业委会。 对。 对啊，这样其实对于业主的一些公共的权利的这样的一些行使，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